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今晚我哋准备要为大家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咧，其实系一本诗集嚟嘅。咁佢嘅名咧，亦都系同呢一部作品入边嘅其中一首诗，即系点题嘅作品系一样嘅。咁而呢首诗咧，咁啱咧，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咧喺2013年举办嘅第六届香港书奖入边嘅一个开幕嘅表演嘅一个点题嘅作品。咁所以咧，其实呢个作品咧，那个重要性都好强嘅。 是啊，不过呢本书个书名啦，或者系呢一首诗嘅诗名咧，都几有冲击性嘅吓。即系如果你要去书局嗰度揾呢本书嘅时候咧，记得咧就将个声线放温柔一啲。如果唔系咧，人哋以为你系闹人嘅吓。咁呢本书咧就系陈灭嘅诗集，佢嘅名字就叫做《市场去死吧》， 都好温柔啊！你真系读得 尽力噶啦。咁但系咧， 市场去死吧， 你就读得好有朝气吓。但系无论如何啦，呢首诗咧吓就系你点样读咧吓都。都是摆脱不到那种非常之强烈的对于香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种种磨人的细节里面的反抗。咁亦都是可以讲到是即是有人认为陈志德的诗即是有一种好像抗世诗学这样的味道在这里，就是以诗歌对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个面向啦，对世界的流俗啊，对世界的问题啊、弊端啊等等。听起上来呢好像有一些反叛，或者是甚至乎大家觉得很新啊，因为如果有人跟你讲他读诗集呢，你第一个印象都可能他是沉醉在一些很唯美的意象里面啊、内敛啊、优美啊、优雅的情感世界。咁但是呢陈志德的诗呢大部分呢他都不是纯粹追求唯美啊，而这种的美呢跟世界能不能够变得更美呢是很有关系的，不是纯粹在艺术内部呢去追求这种美。咁所以我们今天呢想细读一下这一本诗集里面的几首诗，再去思考究竟诗歌的作用，即是除了给我们一种所谓洗涤心灵啊，抽离于平日的烦嚣，而去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稍稍逃避一阵，还是是它会令我们在另一个层面里面更加投入这个世界，更加去看清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 嗯，有朋友咧读过陈志德嘅诗嘅时候咧，就会话俾我听，都觉得佢嘅诗咧嗰个本土意识好强啊，即系个在地感咧系好强烈嘅，系咪咧？ 啊，呢种睇法都好啱嘅吓，即系尤其是我哋如果睇过陈志德嘅其他嘅散文啊，或者佢嘅研究嘅方向啦，咁我哋知道佢都系即系一位喺大学里边教文学嘅老师咁样，咁所以佢呢个在地性啦吓，喺佢嘅地文志呢本系由香港。一个一个的地方去写返佢嘅文学足迹嘅散文集或者评论集呢都会见到嘅。咁但我想提出嘅就係，如果我哋对本土呢个字有个比较阔啲嘅理解呢，可以咁样讲㗎。咁但係乜嘢叫做阔啲嘅理解呢，就係我哋一般印象就係啊呢个本土诗人淨係写香港嘅啫。所有嘢都系香港本位，觉得所有嘢都系由香港创造，属于香港人，只系为香港呢。咁我觉得会狭窄咗你睇陈志德嘅视野。因为呢譬如好简单，喺市场去死吧，我而家睇嘅一个新嘅版本啦。2017年6月出的这个版本，那它里面有一个前记呢写到它的诗的来源，那个题目很特别的，叫做诗反诗魔之境，即是这个是犯罪的犯，诗魔即是对诗是完全入魔的人之境，究竟是什么境况呢？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它有两段的引言，它引了就是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和白居易的语言 研究书的。简单来讲，他就是想讲诗歌去抒一种虚无之情。我们知道他们山无法投递之邮件就是来自他的散文集《空山灵语》，那种沉思啊、叮咛啊、回复友人的书信所提出来的世界怎样在诗歌里面延续呢？又或者是白居易，就是我们都小时候读过的《琵琶行》啊，或者是《长恨歌》啊，都是说是老妪能解，就算一个婆婆都会冇问题的，读得明的。咁但是呢个婆婆都读得明的白居易，其实佢都是讲緊由诗去讲历史，或者去由诗去讲呢个时局的问题的弊端。咁所以呢个所谓的以诗去反抗世界，以诗去介入社会呢，其实是一啲都唔新的一件事物，反而是有一个好长远的中国传统。咁呢个中国传统可以引申到去中国的现代作家，甚至乎是唐代的白居易。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思路其实又不可以单纯就是说以一个狭义的本土诗人，就是陈志德或者陈勉这样去定义。 咁你曾經啊講過咧，其實讀詩咧係一種高度集中嘅一種閱讀嘅方式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不如就開始介紹呢個市場去死吧啦。 好啊，先睇佢成本詩集裏面嘅第一卷嘅第一首啦。咁呢個第一卷咧就叫做十四行集。咁我記得之前就係講另一個詩人啦，同阿陳勉爭一個字嘅啫，個名就叫陳黎。咁陳黎都寫過新嘅十四行詩。咁所以咧，十四行詩呢一個形式咧，曾經帶俾不同的诗人很多的灵感，大家觉得可以接续一个双赖体的传统，那种的歌谣节奏。但是他当然不是跟足英国式的十四行诗的那个格律，但是他就会对一些中国的现代作家、现代诗人的致敬，我们会看到的，譬如写了很多十四行诗的冯至。这个卷一的第一首诗就叫做《心造的幻境》，就是以个心灵来创造的环境，你可以这样看，写得比较虚无一些的，就不是好像市场去死吧这样，是一些很确切的意象啊，或者是主题给我们去想想跟那个社会的关系。他反而我觉得是好好地去讲到，即使是一个希望以诗歌去抗世去介入社会的诗人，但是他的创造过程之中呢，其实好像他们山的散文就有名的嘛，空山灵语，即是世界可以随时是浮现了出来的。那我们可以逐段去看，譬如说第一句《心造的幻境》里面就是讲到，从雾峰无形的轨道滑落，很快堕入了像更深幻觉，感受地面的坚硬，也许还有一点起伏，粒突小石于脚下，思想就这样如水墨散开，是云游轻声向自己的呼唤，不免怀疑一切纯美婉转只是心造的幻境。咁呢度呢好似两个诗歌嘅世界咁样，即係无端端就係一个有雾嘅山峰，有个无形嘅轨道呢就令你滑落，咁就堕入咗一个好深嘅幻觉，感受到地面嘅坚硬。如果用一个而家成日讲嘅词，离地定唔离地啦，贴地啦，咁其实诗人我觉得成日要游走呢两个世界，即係话喺自己幻想嘅一个雾峰之中，有时又会令你要带返落地下去感受地面嘅坚硬，仲要有一啲起伏，有一啲硬脚嘅小石。咁但係呢思想嗰方面呢就好似水墨咁样散开云游轻声向自己呼唤。咁但係呢个呼唤呢又唔係有时即係可以令你完全投入㗎喎，佢会有一种怀疑会产生咗，即係大家会諗其实写诗又好或者读诗又好，一切嘅纯美婉转系咪只系一个心造嘅环境呢？咁呢个系第一段。咁然之后呢第二段就要走入人群啦，走进更多人声的地方，人物走动，这不是舞台朋友，却是上帝编造的小说，现实化成书页，挣扎的声音那么强烈，教我无法不动容去再做无形的轨道，在人物至文字的网罗羽化挣扎后，淡然向雾空一一飞脱。咁就係由山落到地面，地面又会最后向返去雾空飞脱。点样穿梭于诗人嘅灵诗嘅世界以及地面人声之中发生嘅事呢？咁我觉得喺呢个心造的幻境嘅两段呢就讲出咗喺呢个文学与思想或者系诗人嘅神诗之间嗰个穿梭。来回升降，下一班列车为了一切人物， 徘徊茫茫然心造心造的幻境。咁啊，即系英文有一个讲法就是 train of thoughts， 一个思绪咁样。如果你可以咁样去联想嘅话咧，吓就系下一班列车吓，即系话你嘅思绪又嚟到啦。咁然之后又进入一个心造嘅环境吓，一个又一个嘅环境出现。 其实除此之外咧，喺呢一本《市场去死吧》咧，亦都有一啲咧作品咧系同时代系非常非常之扣连嘅。 是啊，譬如你从标题里面都见到啦，好似卷二呢就有一个叫做流浪到七一嘅系列嘅，咁就係回归十年纪念嘅一个组诗啦，咁就有一至九，咁然后呢仲有一首叫七一的告别，就係纪念回归二十年嘅一个新作啦。咁对于七一呢个词语或者呢个日期啦，除咗係二十年前即係、就是、香港身份转变嘅时间，其实我哋而家亦都有好多嘅联想，譬如话七一嘅抗争啦、游行啦，或者係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啦。咁所以喺呢个系列里面啦，七一的一课啊，或者到七一的路啊，七一狂歌啊，以至于回归二十年嘅七一的告别咧，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唔单止系一个日期，或者系一个社会每年都会出现嘅现象或者时刻，而系佢用诗歌俾我哋去思考下我哋嘅身份一路转变，我哋对于呢个地方嘅感情，呢、这个政府嘅情绪亦都不断咁样去转变嘅时候咧，诗歌可以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嘅反省。咁我自己好喜欢嘅其中一首咧，叫做《七一的一课》啦，可能我自己都系教书嘅关系啊，咁样好能够明白陈志德从佢教文学嘅工作里边咧，去体会到究竟七一嘅来了又去，由二十年前嗰个嘅七一到而家每年一年一度吓，我哋喺七一嘅时候嘅反省咧，俾我哋一啲乜嘢嘅冲击。呢首诗咧就系讲呢个七一唔系一次嘅香港回归，而系七一离去，七一又回来，雨季如约来访，听不见雷声，只见脚步，标语和战歌之间，哪怕只并肩也擦出了闪电，除非土地都软化，找住游行者的双足如浮沙深陷下去。知道每年我哋嘅一个惯例咧，系一个七一游行咧，一个无可阻挡嘅需要嘅一种自由，咁就除非有浮沙去捉住呢啲脚啦，否则咧就会好似雨季咁样，每年都会嚟嘅。听说这就是七一，听说标语如有双足，也会列队组织成更完整的句子，但七一不是已离去，带着对殖民的反抗，没有离去，还是没有更完整的句子，是一个怎样的原因构成了香港和他的七一。他这个问题也都是问得很好，为什么七一会来了又去呢？原来呢就是他不单止是一个去殖民地，即是香港不再成为殖民地的一次的转变，而是呢有更多社会的议题不满出现了的时候呢，就构成了香港自己的身份。他再深入去思考，如果七一是一种教育，七一是否抗争本身的成长，倦极如徒劳的教师，放弃了教育如放弃自己，无法跟随已散失的路径，无法不走到青春的背面，只有殖民时代一页页，好像我们的课本，永远有更精美也更昂贵的新版。殖民时代的结束，香港的身份其实他就觉得好像教科书一样，每年都有新版本或者改版。那这个更精美更昂贵的新版，究竟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佢下面呢一段就係咁讲，听说这就是七一，听说标语都像诗句，那么没有市场，还有什么口号，哪怕只有脚步，课文都教不完，还是已没有课文，黑板转成了透幕，播放如同标语的简报，一行大字，给我们再讲授一次，都得那反殖的最后一课。这个讲的都得就是即是可能以前细个我们都会读过爱的教育里面其中的故事最后一课。咁就係讲呢个德法边境嘅一个小城啦，学生係好唔鍾意上法文课咁样，咁但係最后老师话呢个係最后一课啦，因为听日我哋就要学德文啦。咁就係讲一个时代嘅转变同语言语文课嘅关系。香港嘅情况就冇咁严峻嘅，即係我哋嘅。 未去到咁严峻。 系啦，身份嘅转变未必会吓，即系令到我哋要啊呢、這个系系啦吓，即系最后你讲广东话嘅机会啦。咁但系呢度佢都会有一个好似比喻咁样啦吓，我哋睇到教学嘅转变啦，或者我有时都几怀念嗰啲写黑板嘅日子啊，或者写白板嘅日子。咁而家咧就变晒简报啦 ，PowerPoint。咁而 PowerPoint 亦都好似一啲标语咁样吓，重复嘅口号。咁但系呢啲口号系咪再系课文呢？系咪仲值得我哋去教呢？咁样亦都有好多嘅怀疑。下面再讲嘅吓，譬如话教育催生崇高，最终教我们反抗着去讲授殖民时代永远更精美也更昂贵的课本。呢、这个都系讲可能喺教育岗位嘅人啦，或者即使你系学生都好啦，都去问吓，究竟教育嘅崇高或者系俾我哋嘅一种力量系爱嚟做乜嘢嘅咧？会唔会系爱嚟讲授一啲更精美、更昂贵嘅？课本嘅思想咧，呢个咧其实可以反映到好深嘅吓，即系话教育嘅转变吓，或者系佢嘅内容吓，同社会嘅抗衡，有时会唔会系会有冲突嘅咧？呢个七一的一课啦吓，好似系去睇教师嘅岗位，去睇成个香港嘅，即系对于七一，如果系好似一个课堂经验咁样，要去学习自己身份嘅转变，或者系每年年复一年嘅香港面对嘅挑战同埋问题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嗰个从课室嘅学习到喺社会上边，我哋嘅一个大课室嘅学习咧，都系相当有意思嘅。 其实一路咧听阿黄念恩喺度解读呢啲诗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眉头深锁，即系听呢首诗，我谂应该呢一本诗集入边嘅诗，大部分都系心情好沉重， 会有少少沉重嘅。但系我谂陈烈嘅诗。其中有一个你有心理准备，即是好像他自己这个诗人的笔名这样，即是说灭绝之后的重生，即是说你对于很多的问题的怀疑，或者是对于一些怀疑的扫荡之后，你可不可以重生一种新的态度去面对，好像这个七一组诗里面对于香港回归无论十周年二十周年的反省，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态度的话，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绝对去拉向我们去很沉重啊，或者系好虚无嘅嗰种诗歌咯。 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呢个进击的诗人啊，陈烈咧佢嘅点题作品啊，《市场去死吧》。 市场去死吧，陈烈。家具首先被摧毁，继而是家。桌椅如层架，拆解变作的木条。好像老却的韶华在破镜中分散，接近了本源，反倒认不出原样。空屋荒地与一切逝者一一认得，两眼朝贪恋的所在如放映幻灯。演说首先播放，继而是他的市场，人们按指示收听，又设法理解，最后自己变作危危的语言上路。谁人忽然晓得了愤怒，转眼又被愤怒的对象驯服。教师成为烧尾斩件悬挂着，学生是产品这观念已过时。要渡过今天，首先要预缴部分，剩余的灵魂回程时再回赠给你。失去了信用，唯有用信念支付利息。信念我了解，但什么是利息？是怎么计算的？还有月费、按金、罚款和成本效益。账单总充满诗意，而税单就是诗歌。为什么不问什么是生活？是怎么计算的？市场去死吧，但市场转瞬又反弹，所有坏消息市场都消化了。文学是卖不出的沙烧，很容易理解，但什么是荒谬？是怎么计算的？市场去死吧，但市场反复偏远又向上，只有预缴已经透支的生命， 忽访新区，经过入闸机时，好像听见市场去死吧。但市场把去死又附送两倍优惠回赠给你。 好啦，啱啱听完咧陈灭嘅作品啊，市场去死吧。其实中间点解要加一个逗号咧？市场逗号去死吧。 我谂你读一读就会知噶啦吓。如果 市场去死吧， 就咁一个五个字咁样嘅标题出现咧吓，咁我哋就会感受唔到嗰个停顿啦，亦都对于市场呢一个词语咧少咗反省嘅吓。市场去死吧，咁就系个焦点咧，好似放喺一句说话嗰度，但系市场。你去死啦！咁呢个咧，我哋会觉得系比较有气势噶啦。详细系咪咁咧？我哋有机会可以问下陈志德啦。咁但系翻翻嚟，即系作为读者嘅角度咧吓，我每次重读呢首诗咧，都觉得系非常难得啦、巧妙啦，系可以咁尖锐咁去刺激你之余咧，我哋喺过程之中咧又得到唔同嘅诗歌嘅质感同埋快感嘅，好似个题目咁啦。我觉得系有一种轻盈嘅感觉嘅，即系佢除咗话。一个进击的冲击的标题之外，其实它好像有一种地道式的生活感在这里，就是它不是绝对的一种沉重。但是呢，始终它讲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物质的世界、资本的世界是我们怎样每日面对呢？家具首先被摧毁，继而是家，卓已与曾假拆解变作木条，好像老却的韶华在破镜中分散，接近了本源，反倒认不出原样，空屋荒地，与一切逝者一一认得，两眼朝贪恋的所在，如放影幻灯。第一节啦，其实就是话家园好似而家拆散成好多层架啊，或者是好零碎嘅东西，一切已经唔认得个原样噶啦。其实我谂香港人可能都有呢一种嘅经验，我唔知道有几多人成日住喺一个好旧嘅屋企里边，或者对于家嘅感觉啦，即系仲有几强烈啦。因为我哋可能都多咗需要搬屋啊，或者系而家大家讲屋嘅时候都 好愤怒啦， 讲楼啊会觉得是一个楼盘多过是一个家。咁所以呢一啲嘅可以买卖嘅资产啊，或者是一啲家私嘅家具啊，而家呢好似係取代咗我哋对于家呢个概念。咁所以呢，个个人两眼朝贪恋的所在，如放映幻灯，都会睇住好多楼盘广告，即係俾我哋一个家嘅幻影。咁但係自己嘅家呢係已经唔知去咗边度，认唔到个原本嘅样啦。演说首先播放，继而是他的市场，人们按指示收听又设法理解，最后自己变作危危的语言上路，谁人忽然晓得了愤怒，转眼又被愤怒的对象驯服。这个第二段里面最后那两句呢，似乎不是讲一件实在的事，但是可能不是很陌生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都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或大或小，但是转眼可能就又因为种种实际的原因呢，又会被这个愤怒的对象驯服，因为太强烈了，那我们还是乖乖地供楼了，或者就是这个庞大的市场 现实低头了， 是了，我们又好像被它驯服了这样，这个就是市场的庞大的力量。那然后就陈志德最熟悉的啦，就是教育界的情况这样，那大家身处教育，可能教育有很多问题，那而他呢就是用一个诗的意象的手法，就是很有尖锐的讽刺性去这样描述的。他说，教师成为烧尾斩件悬挂着，学生是产品，这观念已过时，要度过今天，首先要预缴部分剩余的灵魂，回程时再回赠给你。前面讲的教师成为烧尾斩件悬挂着，呢啲烧味都系一啲速食嘅可以买卖嘅食品啦。咁啊，学生唔系产品噶啦，好多人以前话学生好似一个工厂咁啤出嚟嘅，每个一样吓。而家呢个谂法已经过时啦，学生是顾客。 咁喺市场上面嘅呢被贩卖嘅系教师。可能中学里面会少啲啦、但系真系有一啲学生会觉得啊，我选科好似去 shopping 咁样嘅。即系有时佢哋喺呢个增退选期嘅时候呢就话啊，我睇下边个教师有趣啲啊，或者啲分会松手啲啊咁样。其实呢啲情况我哋都会发现下，即系嗰个教育嘅商品化呢有时唔系淨系学生变成商品产品，而系呢教师变为商品可能系更加悲哀嘅一件事。要度过今天点样呢，即系要怎样面对这种情况呢，你先要预缴了部分，即是说你满足了教育上面的达标的要求先。那剩余的灵魂剩下的少少时间，你想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回程时再回赠给你。之后即是你做完你自己要做的本分之后，给回少少时间你。我想这个是某一种的教师的生活的一个面貌，或者是好像香港的很多的职业里面，即是说大家翻工嘅时候，你都系预缴咗部分嘅灵魂，然之后你又想攞翻自己少少灵魂咧，回程再俾翻你啦，即系或者系出粮嘅时候，或者系你再有其他余暇嘅时候咧，好似得到翻自己咁。失去了信用，唯有用信念支付利息。信念我了解，但什么是利息？是怎么计算的？还有月费、按金、罚款和成本效益，账单总充满诗意，而税单就是诗歌。为什么不问什么是生活，是怎么计算的？咁呢个呢就有好多我哋觉得系经济学嘅课本里面会出现嘅概念啦，信用额啊、利息啊、罚款啊、按金啊。咁而且呢系讲咗两句好有诗意嘅说话，账单总充满诗意，而税单就是诗歌。我唔知秋婷有冇经验啦，即系有时睇嗰啲信用卡单嘅时候呢、你话账单充满诗意都几幽默嘅，即系话啊，原来我呢一个月嘅生活咁样过咗，或者有好多系我都唔认得嘅消费啊，几时 唔好想记得。 系啦，唔系好想记得，但系又唔系好认得嘅消费，但系咧每一项就写出咗你喺呢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生活咗一个月嘅痕迹系点样。税单直情就系一首诗歌吓，即系话你都唔知点解吓，同呢一个税局咧会发生一个咁深刻嘅关系吓，你要将你嘅人工嘅一部分，好大部分咧进贡俾呢一个政府。 可能我人工低，所以咧我就唔使交咁多税，我就冇乜太大嘅感觉呢方面。可能你感觉会大啲， 可能亦都系你比较慷慨一啲。即系你觉得区区嘅税款系你嘅责任都得嘅，咁但系有时即系面对一啲数字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即系唔明白过，咁辛苦揾嘅钱咁又来了又去咁样吓，究竟系乜嘢咧吓？咁呢个咧面对嘅时候咧，你忽然会产生一种唔明白嘅诗意啦。好啦，嚟到呢个点题嘅段落啦吓，市场去死吧，但市场转瞬又反弹。你以为系闹人嘅一句说话咧吓，点知原来呢个市场咧系好有生命力嘅，会反弹。所有坏消息市场都消化了，文学是卖不出的叉烧，很容易理解，但什么是荒谬，是怎么计算的？市场去死吧，但市场反复偏远又向上，只有预缴已经透支的生命，仿佛身躯经过入闸机时，好像听见市场去死吧，但市场把去死又附送两倍优惠回赠给你。这个我们就见到很多广告的用语啦，或者是一些股票市场的用语，市场是怎样都不会去死的，因为它会反弹，它会反复偏远又螺旋形向上。你只有可以做的就是透支你的生命，逐啲逐啲这样，信用卡单又好，税单又好，慢慢用你的时间或者是生命去支付。每日经过入闸机时，本来我们有时一些即会听到哔一声啊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唔系一个扣钱嘅叮一声吓，而系你好似听到市场去死吧吓，即系每次可能你用八达通过即系地铁要翻工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啊，我俾呢个系啦啊无形嘅市场包围嘅时候咧，可能呢个嘟一声咧会变成市场去死吧。咁但系咧，诗人话俾我哋听，市场唔会咁容易放过你嘅吓，佢会将去死又附送两倍优惠回赠给你。咁呢啲词语咧吓，本来系啲广告。 告术语啦，即系话有优惠啊，有回赠吓。但系当你叫佢去死嘅时候咧，市场俾翻两倍你，不如你死咗先啦，咁样。咁啊，亦都好似呢首诗嘅前面嗰段所讲，你会表达愤怒，但好多时咧，亦都会被愤怒嘅对象驯服。咁呢个市场嘅天罗地网咧，诗人就带领我哋就去做咗一次嘅诗歌上边嘅抗争啦。咁但系我谂呢个抗争唔单止系一种发泄，将我哋情感粗暴咁样发泄咗出嚟就系、是、啊，而系喺呢个市场去死白嘅几个段落里边咧，我哋的确系一层又一层咁样去思考我哋生命里边有好多理所当然嘅部分，其实有乜嘢系我哋最关心嘅咧吓，或者系我哋最觉得珍惜、最珍贵嘅嘢系乜嘢咧？我哋可以有时拨开市场嘅迷雾咧，去问下自己嘅。 咁、听完呢首《市场去死吧》咧，其实我有一种好深嘅无力感。改变唔到任何嘢 我諗唔係陳志德想喺呢個詩裏面覺得係要改變唔到嘅嘢嘅。我最近去睇返即係有人覺得其實經濟學或者係市場呢個概念本身係想係好嘅，即係譬如話市場應該係自由嘅，市場應該係公平嘅，市場應該係理性嘅，好多經濟學理論都係由呢三個嘅假定開始嘅。咁但係當佢越嚟越發展得龐大嘅時候呢，我諗只要人有一啲嘅警醒啦，或者是读一读诗歌这一首《市场去死吧》的话，我们已经是踏出了第一步去找回自己比较清醒的一面，反省之后再重新出发亦都未尝不可的。 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继续跟大家介绍另一位作家的另一部作品。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